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头头呢就是要给我们那个我们个伟大的监制，他要有个空位剪剪一剪。其实要讲这单学生动员被人拉的这单事呢，真的有排讲的，即越讲呢就越兴的了，老实讲，是吧？咁啊，香港大學咧就委任咗，即係校委會啦，咁啊委任咗兩位教授啊，即係呢個佢哋就話：，我哋向全世界招聘嘅，啊呢、這個即係全部都係一級嘅教授嚟㗎啦，係嘛？喂，呢個新作軍，你話佢係黨委唔係啊？佢 Berkeley 嚟㗎，係咪？喂，美國好多呢啲好似 Berkeley 啊、Stanford 啊，都好多大陸學者喺度教書，係咪？有好多都係黨員嚟嘅，可以話俾大家聽。有好多咧都係嗰啲千人計劃過去美國做研究嘅，以後冇呢支歌唱㗎啦，美國就唔俾你嚟㗎啦，係咪？係咪？你去留學啊，甚至入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係咪？呢啲美國一級嘅大學，哈佛啊、哥倫比亞，係咪？所有呢啲咁嘅學校都有大陸嘅學者嘅，係咪？有啲喺度讀書，係咪？讀完又攞博士學位，跟住喺度教師，喺度教書，係咪？喺度做研究，係咪？跟住又偷人啲嘢，係咪？咁諗起 FBI 咪拉好多人啦，係咪？咁而家咪斬腳趾被沙蟲，唔俾你入添啦，黨員都或者黨員嘅家屬都唔俾你入啦，係咪？咁你而家殺嚟香港有乜咁出奇啫？係咪？官棚。啊！新作軍一聽嗰啲名字，大家已經喺度滴汗噶啦，係咪？喂，你話嗰個黨委話你係黨委啊，係清華大學嘅黨委，呢個係誤會嚟嘅，咁啊要解釋，因為咧網站上嘅錯誤啊，而家修正。喂，你越喂真係呢、這個叫越描越黑，唔講好過講啊，係咪？新作軍即係發表咗個 statement 啊，即係 statement of Professor Max Sun。啊！咁佢话咧，即系呢一个佢嗰个声明系讲咩咧？佢话经过传媒报道咗之后咧，佢即刻联络清华大学，咁啊，清华大学就修正网站有关佢嘅资料，系嘛？咩资料咧？就系因为大家喺网站度发现呢个新作军啊，即系而家被委任做副校长，香港大学副校长嘅新作军系清华大学嘅党委嚟嘅，系嘛？黨委係咩意思呢？嗱，呢個要同大家講下嘅。中國共產黨係要侵入校園，佢要駐校園嘅，係咪？嗱，台灣咧，喺呢一個即係所謂一黨專政，即係嗰個威權時代咧，大學校園咧又有教，又有嗰啲教官啊，又有呢、這、一個即係國民黨嘅人入去，即係。吸收黨員，甚至乎有黨嘅小組喺入面嘅，係嘛？喂，隨住民主化之後，全部退出曬啊！即係黨要退出校園，咁而家民進黨就換第二個方式，係嘛？佢唔係喺大學裏面設黨組織，咁佢用其他嘅方式咧，就去即係佢唔係吸收黨員啊，用其他嘅方式咧，就去即係統戰啲即係大學生，係嘛？所以喺校園裏面咧。亦都有好多親民進黨嘅呢啲大學生嘅組織，咁我覺得呢個都冇所謂，喺一個開放嘅社會，學生佢有佢政治嘅取向，你係親國民黨或者親民進黨，喺一個民主開放嘅社會，我覺得冇所謂嘅。但喺中國唔係嘅，中國啲大學全部都係官辦嘅，等於係咪？係近年先有啲民間辦嘅一啲學校，係咪？嗰啲國際學校好差貴學費嗰啲，係咪？呢啲咁嘅北京。嘅呢啲所謂一級嘅嗰啲大學，北大啊、清華啊，係咪或者人民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呢啲學校？喂，所有呢啲學校入邊都有中國共產黨嘅組織，係咪？呢啲中國共產黨嘅組織就係佢係直情有個中國共產黨啊，清華大學委員會咁樣黨委會。咁你新作軍咧就是、清華大學嘅黨委，係咪？有黨委書記， 在國營企業裏面又有黨委，係咪？咁呢個就等於你去大陸你會睇到嘅，你去啲地方政府裏面，譬如順德，咁啊個順德市人民政府一個牌，同一座建築物喎，另外一個牌咧，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順德市委員會。咁於是順德市委員會呢個就係黨委，然後有順德市嘅市委書記，有順德市嘅市長，順德市嘅市委書記就大過市長。咁所以你嗰個清華大學嘅校長咧，未必係黨委書記，係咪？但一定有個黨委書記喺清華大學。咁你新作軍係其中，即係呢個黨委啊，即係共產黨呢個所謂即係大學入邊嘅委員會裏邊嘅其中一個黨委。咁而家佢話：啊，你搞錯咗啦！佢叫清華更正咗，我哋唔更正好過啦，大佬係咪？咁即係真啦，唔係屈你啦，當初係咪？所以反為即係呢個，我叫佢做柒頭嘅立，即係譚耀宗。佢話共產黨有咩問題啊？講呢句，哇！呢句又更正啦，咁即係話佢哋係啦，係咪？只要佢有能力，共產黨有咩問題啊？喂，個問題就係大家會擔心。好似中國咁樣噶嘛，啲大學裏面有黨委噶嘛，咁而家你整個有黨委即係個背景嘅學者入嚟做副校長喎，兩個都有問題嘅啦，官棚都仲整一個走去做法律學院院長添，係咪？已經揾個張翔嚟做香港大學校長，係咪？喂，呢、這個係阻到不得了噶啦，係。喂，你嗰個所謂學者，你講你嗰個資歷啊，你喺美國邊間大學教過書啊，學有專長乜乜乜，係嘛？呢、這個隱形學家咁。喂，呢、這个唔等于佢唔系共产党控制佢噶嘛，系咪？佢有学问，系咪？或者佢学有专长，唔等于佢唔会听命于共产党噶嘛，系咪啊？咁好啦，唔紧要，河水不犯井水，你唔好杀到嚟我呢度啊，大佬，系咪？你委任呢两个校长，咁仲有一啲人行出嚟柒嘅，例如其中有校委。即係大學，即係呢個香港大學校委會嘅成員，呢、這個施文信，即係前呢個香港賽馬會嘅主席，即係佢好笑嘅，即係博啲人，即係博嗰啲反對委任呢兩個人做即係副校長嘅，睇下攞杯茶飲下先。呢、這個施文信講咩咧？武汉肺炎边个搞掂嘅？九唔搭八呢条友真系讲咩咧？你话俾我听系咪？呢、這个 Brian Stevenson 啊，我都见过几次噶啦，啊马会前主席，港大校委个两个人选系正确嘅选择嚟嘅，系咪？咁跟住又，哎，我唔会 comment 呢两个人选嘅。咁跟住即系话，你要认同香港属于中国呢个事实。啊！香港未来要继续往前走啊！问记者谁打败了武汉肺炎啊？咁咪即行出嚟柒咧？点解行出嚟柒咧？呢条鬼头行出嚟柒嘅意思就系、是、你喂你无啦啦你要做咩要讲？要认同香港属于中国嘅事实，同委任两个呢一、這个大学副校长有咩关系咧？咁即系话俾人听，喂，咁而家俾多啲中国。嘅學者嚟香港大學做管理階層有咩問題啊？因為香港屬於中國啊嘛，咁樣。喂，大佬，呢間大學唔係咁噶嘛，係咪？學術係要自由、要獨立噶嘛，係咪啊？即係呢兩個大學副校長，或者你施文信作為香港大學嘅校委，你知唔知道大學嘅校訓係明德格物，出自呢個《大學篇》咁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不同你個鬼佬講，你實唔知噶啦，係咪？你知條毛係咪？連呢幾個係共產黨黨員嘅學者，唔好話你黨委啦，你而家話你自己唔係黨委係嘛？搞錯咗啊！叫清華即刻更正咁樣，咁都搞錯得嘅？你即係氹鬼食豆腐講，你冇人信啦，係咪？即係你唔講由自可，你即係出咗個 statement 之後，大家就更加認定你就。是清华大学的党委来的是不是这些所谓党委、啊、即是过去以党领政的嘛是不是党是大即是最大的嘛是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嘛这个即是 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噶啦，已經係咁。但係香港我哋唔想咁啊嘛，咁而家你咪殺到嚟咯，係咪？即係講翻呢個明德格物係咪？即係有時諗下真係，唉，即係只能夠唉聲嘆氣係咪？個校訓係明德格物係咪？而家你啲人係咪明德格物咧？係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就先治其知。自知在格物。你如果问佢识唔识解，我就九成唔识解。物格而后知治，知治而后意成。我哋中学嘅时候背呢篇嘢嘅，意成就然后心正，心正就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自天子与至于庶人，一事以修身为本。你而家将明德格物就变成爱国爱党啊嘛，嗰度攞命啊嘛。跟住嚟落嚟就冇学术自由噶啦，系咪？你有党委或者你香港大学一染红之后，仲有咩学术自由咧？请问系咪？明明德系咩意思？我其实我好中意大学篇嘅，即系其实佢又短，但系咧个意义非常之深长，而且而家攞出嚟讲，喂，仲可以即系同好多，譬如我哋去判断是非又好，我哋要寻求学问又好，喂，将呢一个大学篇咧。你拿出嚟講，即係你如果熟讀呢篇嘢，然後你理解佢講咩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好多得着嘅。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喺立法會有時都講噶，成日物有本末，事有宗旨，係嘛？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冇又係出自呢個大學篇。咩叫格物咧？就係揾出嗰、那個即係事物嘅本源，同埋佢嗰個發展嘅網絡，係嘛？物就有本末，事有宗旨，認識到事物嗰個因果關係，係嘛？咁然後先物格，而後知至，係嘛？如果你物不格，你分辨唔到嗰個事物啊，咁你就冇知無知啊嘛，係咪？咁跟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無從說起啦，就係咁啲咧。明德格物都可以做一集說文解字，大撚鑊，明德格物就變咗愛黨愛國，係咪？即係我哋睇到一啲評論講，呢個新作君同埋官鵬做呢個香港大學副校長，咁大家都可能集中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呢幾年都睇到香港大學不斷有好多變化啦，發生好多即係大家覺得即係好冇癮嘅事件啦，包括當年啊，即係呢、這個即係港大八周年嚇，咁呢個李克強就嚟香港嗰陣時候，佢係副總理，跟住就搞到一鍋屎，係咪啊？好醜怪呢個香港大學。跟住到近年嘅校委會事件，李國章啊呢一個沙皇啊呢個 Arthur King 啊，即係嗰種道行逆施係嘛？咁大家睇到啲香港大學嘅學生衝入呢個校委會係嘛？跟住有啲人啊俾警察拉係嘛？呢、這個都係前所未見嘅係嘛？一桩桩一件件，最新嗰件就梗係戴耀廷俾人炒魷魚啦，都顯示呢個香港大學喺呢一個所謂即係。林鄭月娥做呢個校監，李國寶就做副校監，然後佢個兄弟李國章就做校委會主席，喺呢三個寶貝共產黨嘅奴才，即係控制底下嘅香港大學，而家咪紅旗升起，咁啊，明德格物就變成愛黨愛國，咁啊，即係超過100年歷史嘅最高學府，咁啊。我想啲校友一睇到，即係嚇，如果稍為即係有啲良知嘅香港大學校友，見到香港大學嘅淪落，唔係香港大學本身啲學生或者老師嘅問題，係呢個香港大學嘅管理階層、香港大學啊嘅校監啊呢個行政長官，仲有行政長官背後嘅主旨。就要將香港大學由明德格物變成愛黨愛國啊，逐漸下落墮落，呢個係咪即係大家應該同聲一哭咧？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